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48集，皇帝出巡。众人都看赵真，赵真摇着扇子笑眯眯，那意思，这样的热闹不错，我还当什么皇帝？展昭这几天是忙着查案，没关心其他的事情，不过倒是也想去看看，听着貌似还蛮有趣的。包大人也有心思想去，赵真却是摆手。 哎，包青不能去。 包大人一脸不解，那意思，为啥？他好歹是龙图阁大学士啊。 哼，朕要微服出巡，包青一去不是暴露了吗？ 众人默默地瞧了包大人一眼，那是，这一张炭盆脸谁不知道是包青天，穿什么都没用，总不好把脸挡起来，脸挡住了手也挡不住啊。包大人郁闷。公孙倒是也明白了为什么今天小四子一大早就爬起来，还特地找了个书生的小帽子戴上，感情是去凑这热闹。 你也去。 赵普看小四子，小四子点点头，指了指殷侯和天尊，那意思他们仨是负责这次寺院比试的，知己知彼，先去查探一下敌情。林业火也想去，邹良也有些兴趣，龙桥广见偶像要去，于是他也要去，于是一拨人最后就剩下展昭和白玉堂要继续查案，而且还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查比较好，只能先去翟华的客栈看看。 你有兴趣的话也去看吧，我带着王朝马汉去查翟华就好了。 白玉堂刚想摇摇头，就听包大人开口， 展会也不妨去看看。 嗯， 寺院比试多少也跟这次的案子有关系，风来客栈本也在城东，你顺道去看一眼，人多的地方自然有线索，没准还能发现些什么，若是发现不了就继续查案也不迟，耽误不了功夫。 展昭点头答应，殷侯满意地摸了摸下巴，瞧，包大人多会疼人。赵真对桌上的煎饺也挺有兴趣，打听了一下僵尸的事儿，尝了尝庞府厨子的手艺，又跑去参观了一下金善的尸体，还看了看那口棺材。赵真比赵兰还难出宫，今天可算是放出来了，除了要去城东看比试，还要去参观太学，以及去金家老宅逛逛，还要瞻仰一下那尊三头金驼，顺便去太白居吃个饭，给他闺女和爱妃打包几个好菜，行程满满。众人都扶额，赵真这是卯足了劲儿准备开封一日游。吃了早饭，众人早早出门，门口遇上了林夫子和林霄，显然也是跟赵真约好了一起去的。为了避免站不到坐被挤在人群外，展昭还把小五给带上了，于是浩浩荡荡一群人赶往城东。众人起了个大早，可比试却是在晌午饭后，于是上午这段时间就需要打发了。然而这一路可不太平，当天一天的行程充分地让众人领会到，这世上最不能做的事儿就是带着皇帝出门逛街，跟赵真比起来，天尊简直太好带了。赵真摇着扇子，迈着他上次八子案时出宫来学会的流氓步，开始参观皇城。为了不引起众人怀疑，其他人都按照赵真的要求称呼他为皇公子。林霄没见过赵真，被林夫子带出来本来是去看比试的，到了开封和众人同行。不过林霄可不傻，他知道南宫既是大内侍卫的头头，赵真的贴身侍卫，南宫一直跟在那位皇公子身边，而且赵兰挽着赵真的手还挺亲热，他没听说赵兰选了驸马，于是不用问，这个看起来样貌温和的年轻人就是当今皇上赵真。林霄也觉得挺意外，刚开始见着赵兰就觉得这谁家野丫头，哪儿有一点金枝玉叶的样子，见了赵普更觉得离奇，最后看到赵真，林霄默默点头，这皇家血统肯定出问题了。众人也是无奈， 赵真什么都没见过，看到什么都稀奇，而且赵真还和展昭他们一起出门呢。开封府的买卖铺子都是认识展昭的，尤其是小吃摊儿。这会儿天还早，早餐铺子还没收档呢，都招呼展昭去吃点心。赵真在皇宫里吃的早饭都是御厨给弄的，他哪儿见过这些？在一家鸡蛋饼铺子前边，赵真一把抓住南宫，指着正做饼的老头：“ 哎，他把生鸡蛋倒进饼里去了，没流出来。” 南宫扶额，周围买早饭的人都笑他，这位连蛋饼都没见过吗？展昭瞄了一眼鸡蛋饼，凑过去说：“要一个。”小梁子、庞玉、天尊和包衍也都凑过去要。赵真看了看众人，伸手戳南宫，南宫皱眉瞧他， 说好了出宫不能吃街边的东西。 赵真眯起眼看南宫，南宫无奈给赵真买鸡蛋饼。展昭拿着啃了两口的鸡蛋饼递给白玉堂， 他家鸡蛋饼开封城最好吃了。 白玉堂想了想，凑过去咬了一口，正咬着，一旁天尊拿着鸡蛋饼看同样也吃饼的歌清，嘴里正嘀咕：“ 那玩的早饭恐惧症好了。” 说着，天尊就想上去试试，白玉堂赶忙拽住他，警告：“歌清要看着赵兰的，别添乱。”赵真手持着鸡蛋饼，带着浩浩荡荡的人马继续前行。一眼瞅见了一间棚子，不知道卖的什么，一碗一碗的鱼香味四溢，不止铺子里坐满了人正吃，门口还排着队。赵真好奇，往前两步就看到好大一块牌子写着鱼皮饺。赵真张大了嘴问南宫：“ 鱼皮包的饺子？那一碗要多少条鱼啊？开封府百姓吃早饭这么阔气啊？”“ 哎， 多少钱一碗？” 赵真凑上去问，正下饺子的大叔头都没抬回话：“ 30文钱一碗。”“ 好便宜啊，鱼皮包的呀，这没吃过。” 赵真对南宫点头，南宫刚想劝赵真走了，就见展昭和小四子默默去排队了。赵真也跑过去排队，还跟南宫要了30文钱。正排队呢，有个干巴巴的老头从赵真身边走过，突然停下脚步。南宫看了他一眼，这时就听那老头突然开口：“ 这位公子，要不要算一卦？”“ 算卦？ 我看公子印堂发黑，今日必有血光之灾。” 老头话出口，就听到周围一片抽泣声。抽的最大口的就是南宫记，其他人则是感慨：“哇，这老头指着赵真说他有血光之灾，这准不准都要命啊。”赵真伸手摸了摸脑门，转脸好奇看南宫：“ 黑吗？” 众人默默地想了想，也对，赵真这辈子肯定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，毕竟哪个臣子也不敢对他说：“皇上，你最近印堂发黑呀。”“ 可能是晒黑了点。” 南宫默默掏出点银子打发那老头，心说：“您可快走吧。”这时前边林业火递了碗鱼皮饺给赵真，成功吸引走了他的注意力。赵真端着碗烫得直吹。那老头拿了银子，瞧了瞧南宫，看着这年轻人似乎是要赶他走，就无奈：“ 我也不能白拿银子，这样吧，小心衡量。” 说完老头转身溜达走了，边走嘴里还边嘀咕：“ 要知道贵人出门招风雨。” 南宫瞧瞧那老头，微微皱眉，这时却听前边赵真跟店家投诉：“ 这不是鱼皮的，是面皮的。” 一旁食客都哄笑。那店家以前是打鱼的，脾气也燥，早晨正忙呢，见赵真找茬，拿着大勺子就敲锅边：“ 哪里来的香棒？” 老板老字都没来得及出口，庞玉包言一起捂他嘴。赵真觉得这店家真心不老实，难怪30文钱一碗了，不过味道还不赖。南宫叹了口气：“ 今天才刚刚开了个头而已。葛青在一旁看着，头一次有了一种欣慰的感觉，赵兰比起赵真来还是好带的呀。白玉堂有些同情南宫季，赵真比天尊难带多了。虽然他师父第一次吃鱼皮饺的时候也说店家不老实，根本不是鱼皮的。正想着，白玉堂就见展昭端着碗走到铺子旁边，看着那走远的那个算命老头若有所思。 怎么了？ 那老头姓陈，就住在前面巷子里，开铺子算命的，每天只算三卦，所以人称陈三卦。 然后？ 然后就是他算得很准，也称神算陈。 吃了鱼皮饺子，赵真在这一趟街又品尝了凉面、萝卜饼、薯饼、锅贴、韭菜盒子、炸年糕、卷菜春饼、鲜肉云吞、发糕、窝头，最后还跟小四子分了一个猪头豆沙包。倒不是赵真连豆沙包都没吃过，而是没吃过猪头形状的，毕竟给御厨一千个胆子，他也不敢请赵真吃猪头包。众人在后头感慨，果然赵家饭桶是血统问题。白玉堂直摇头，屎好多，大宋皇帝没见过早饭的感觉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